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

下来，因为你曾给我那么多，在梦里也能取暖，红唇眼泪掉出来。哦，我想得太简单，就难免失败。汪洋之中，谁来守护你？至少谁来眷恋你眼里孤身呐喊？爱情只剩一丝呼吸，爱上到海也为你而来。情愿接受命运的无情试探，要像珍珠焕发全水平，让我变成陪着你的满天星 queen。 为爱灌溉，现在开始不休息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，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各位观众您好，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。 这是壁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

我还冰城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

缠绕在我嘴巴里。自从有记忆起，叔公和我们一起从广山到台湾，逃难到外公家里，是报恩是感激，全心奉献为这家庭，是永远是注定，一辈子相聚在一起。理所当然的宿命，对我们无限宠溺，借红点当桌前陪伴玩无聊游戏，对自己渐渐的对我有求必应，大手牵小手。浮现在眼。